我怀念的是我们当时一起听这档节目，每天都很简单，每天都非常快乐的时光。但是每个人都在成长，恋人之间也是一样，如果成长节奏没有同步的话，就很有可能走向了各自的方向。不过还好，大家都各自已经到了不同的地方，但是心中还是会默默地祝福曾经爱过的人。如果曾经爱听这档节目的你听到的话，也希望你也记得他，也好好的过好自己的生活，彼此祝福，各自天涯。继续我们爱得更久点，任何一种感情如果没有到达亲情的状态，可能都比较容易渐行渐远，而到达了亲情的状态，那就真的是心房里的人了。下面这首歌呢，就是来自一位母亲要送给自己的孩子的歌曲，他希望呢为自己的女儿点播一首歌曲，也是早早就发来了点歌要求，我已经看到了。深月朋友，深月朋友，生日快乐！今天呢是你11岁的生日，在这里呢，你的家人要为你送上一首歌曲，这首歌估计也是你非常喜欢的，希望你天天开心，快乐成长，宝贝。生日快乐，你的妈妈为你带来这一首来自毛不易的消愁，愿你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多多的开心，少点忧愁。深月，生日快乐。 当你走进这欢乐场，背上所有的梦与想，各色的脸上各色的妆，没人记得你的模样，三巡酒过你在角落固执地唱着苦涩的歌，听它在喧嚣里被淹没，你拿起酒杯对自己说，一杯敬朝阳，一杯敬月光，唤醒我的向往，温柔了寒窗，于是可以不回头的逆风飞翔，不怕心头有雨眼底有霜，一杯敬故乡，一杯敬远方，守着我的善良，催着我成长，所以南北的路从此不再漫长，灵魂不再无处安放。厚重的肩膀，虽然从不相信所谓山高水长，人生苦短何必念念不忘，一杯敬自由，一杯敬死亡，宽恕我的平凡驱散了迷惘，好吧天亮之后总是潦草离场，清醒的人最荒唐，好吧天亮之后总是潦草离场，清醒的人最荒唐。 深月，生日快乐。可能在11岁的时候还没有办法完全将这首歌参透，渐渐随着成长，你大概会懂得更多，愿你健健康康，快快乐乐的长大。这里是爱得更久点，周一到周五的晚上9点钟都会在北京，在建外大街14号北京乐广播现场直播陪伴各位。那下面呢有一个小福利，10月1号到10月7号呢，北京园博园2018中国戏曲文化周呢将会带来非常好的音乐会， 所以呢，我们这次呢，在节目当中将会提供2018年中国戏曲文化周组委会提供的家庭套餐门票。我们今天晚上呢，将会抽出三位朋友，如果在北京的朋友是1号到7号有时间参加北京园博园2018中国戏曲文化周携手系列音乐会，那请今天晚上来赢取这张门票，私信告诉我你的手机号码，我会把你的名字通知我们的工作人员。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呢，可以今天晚上告诉我。其他的小伙伴如果是在外地没有办法到来的话呢，那就有点遗憾了。10月1号到7号，听好了，我们将会在节目尾声的时候呢公布你的名字。如果你喜欢的话，请记得私信我说你有时间，告诉我你的手机号码。继续我们爱得更久点派送祝福。9月26号也是2018年第三季度的最后一个星期三的晚上，下面这首歌呢来自曲婉婷，没什么不同。有时候我们喜欢和自己较劲，但其实呢，人与人之间没有特别多的不同。这番话呢是小雅朋友想告诉自己的，放平心态。 又是你的问候带给我是感动，在我孤寂的时候，虽然没有天生一样的，但在地球上我们是一样的，尽管痛的哭的没说的，但那又一路走来都是顺利。 活一定会有很多让你觉得比较沮丧，困难重重，好像自己特别倒霉的时候，但是别人难道没有吗？一定也有，只不过呢，他会带着泪奔跑，可能他会把很多事情自己慢慢的消化掉了。他知道人生都是这样的波峰波谷，没有人会一直倒霉到底的。就像你点歌，昨天没有成功，前天没有成功，不代表今天就一定还会失败。我拿了橘子跑啊，这位听友你好，让你久等了。今天呢，他想送给他的女朋友 Ruby 一首歌曲，很想在电波当中大声地告诉 Ruby，我很庆幸在美好的年华遇见你，爱上你，谢谢你陪我一路走来，这美好的感觉就是此刻想透过一首歌告诉你的心里话，来自张韶涵演唱的还记得吗。 一座星空的操场还记得吗，我们彻夜聊梦想，未知的世界多么大，有你在我身旁就能什么都不怕，没有人 是能够陪自己走到最后不离不弃的人。这样一首歌曲呢，是我们的一位听友要带给他的女朋友的，祝福你们能够一直相亲相爱，

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，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5，适宜穿长袖类服装。 北京音乐广播，北京音乐广播 FM 97.4兆赫，97.4兆赫，974饭店资讯。 贵州吉靖宇大刀艺术团9月28日至10月7日来京演出啦！演出地点顺义建鼎金辉大酒店。 晚上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974饭店资讯。10月1号到7号，由文化和旅游部与北京市政府主办的2018中国戏曲文化周将在北京园博园上演。文化周以中国梦、中华魂、戏曲情为主题，运用现代科技诠释演绎传统戏曲魅力。国庆期间，除了开幕式，戏曲周还安排了戏曲花车巡游表演、戏曲科幻秀、戏曲艺术会、京剧票友大赛、园博传统音乐演出等内容。开幕式包括学生戏曲合唱、经典武戏表演、戏曲花车及非遗表演等环节。戏曲花车巡游由戏曲情、戏曲潮、戏曲风、戏曲梦四大方阵组成，一句一景一行当的流动舞台，将打造戏曲文化视觉盛宴。开幕式之后，每天上下午在园博园内还有常态表演。在互动方面，戏曲体验乐园将开展脸谱彩绘、戏装摄影等项目，游客可参与到台前幕后各个环节。今年戏曲周新增设的戏曲科幻秀《梦回牡丹亭》将利用全息成像、智能人机互动等技术手段，打造一部动态沉浸式视觉观赏秀。戏曲文化周期间，北京园博园将开放2、3、4、6号门区供游客购票入园。其中10月1号上午因举办戏曲周开幕式，3号门区临时封闭，游客可从除了3号门以外的其他门区入园游览。第十届中国杂技金曲奖全国魔术比赛9月29号到10月5号在广东深圳举办。金曲奖是中国杂技界最高奖项，魔术比赛是金曲奖的子项目。这次比赛全国62个节目报名参加，43个节目参加了深圳、成都和北京赛区的复赛，最终24个节目进入决赛。北京杂协的水墨、清风、银莲花雨、双四亮和流光掠影四个节目进入决赛。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。 晚上9点，带着伟大的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。 妈妈，生日快乐，我爱你。 哎，哥们儿，没事了，你一定幸福。 亲爱的，我好想你，你要好好的。 嘿，姐们儿，别哭了，明天咱们大吃一顿，我请客。 宝贝，加油，下次考试一定能更好。 傻丫头，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。 那些你说的都是最动听的。北京音乐广播 FM97.4， 周一到周五晚上9点，爱得更9点。我要再说一遍，我爱你。韩立主持。我是韩立，巧克力的力，坐标北京建外大街14号。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北京乐广播，来到爱得更9点这样一档电台点歌节目。今天晚上点歌方式没有改变，还是登录新浪韩立微博。下面这首歌也是一首经常在节目中听到的，来自郭靖演唱的《下一个天亮》，一首给人希望的歌曲。今天晚上是苗苗要听到的。 用起伏的背影挡住哭泣的心，有些故事不必说给每个人听，许多眼睛看得太浅太近，错过我没被看见那个自己。 下一个天亮就是老天给我们每个人的希望。不是有首歌叫明天会更好吗？没有什么是睡一觉不能解决的，除非你心里不想去遗忘。这里是爱的更久点，希望透过一首歌给予你更多的希望和更多的遗忘。当然也不要忘了这趟节目曾经给过你的那些难忘的时刻。一只佛系咸鱼，时隔四年，我说的就是你，有四年没有听过广播啦。他说时隔四年再次打开收音机，听到的还是你熟悉的声音。对，我一直都在。他说四年前准备的是高考，而现在呢是准备考研。四年前是一个人，现在身边多了一个他和我一起努力。所以希望再次拜托你的声音帮我点一首歌曲，能再一次陪伴我和他走向下一次的成功。而这首歌呢就是来自周杰伦的甜甜的，送给身边的他。好啊，这首歌真的是给很多人快乐，给予很多人力量。这其中的那种甜蜜感，我想就是爱能够带给我们的最最直接的东西了。那下面这首歌呢就送给你们，祝福你们两个都能够考研成功。有请周杰伦，甜甜的。 喜欢的样子你都有，我静静的